been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always just out of reach. Blood on the floor, sirens repeat.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courage to face my enemies. When they turn down the light, I hear my battle symphony. All the world in front of me, if my armor breaks, I'll fuse it back together. Battle symphony, please just don't give up on me. And my eyes are wide awake for my battle symphony, for my battle symphony. Say that I don't belong, say that I back together. 有很多喜欢 Linkin Park 的歌迷呢，都说他们现在呢由原来的摇滚变得是 Tech Pop， 辨识度不高了啊。但是呢，其实他的每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呢，都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旋律、新的编曲，还有新的唱法。那只是这样的改变，大家会不会接受吧？那刚才这样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呢，人生呢总会有一些经历难过的时刻，孤独的时候呢没有人陪，想安静的时候呢被打扰，离近的人呢经常不在身边，跟你有仇的人呢也总在你背后给你添堵。成年人的世界呢都是冷暖自知的，生活不易啊，抱一抱那个努力的自己，再提醒大家一下，别变成连自己都讨厌自己的一种感受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姜映蓉的一首新歌，叫做是抱一抱自己，我们来听听看吧。 哇哦，来自江映蓉带给我们的抱一抱自己。那听过之后呢，我会觉得江映蓉呢好像可以转型了哈，走一走文艺路线，唱一唱抒情小歌也是不错的哈。因为女人的心要比男人的心可要细腻多了，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那么最近呢，在微博上呢，关于音乐呢有很多一些总结性的这个波纹啊，比如说像什么90年代的流行歌曲啊，然后沧桑男人的情歌串烧啊，悲伤女人呐、啊，然后呢你最喜欢的那些对情歌对唱啊，等等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当然了也是一个怎么说，不能说是串烧，但是呢却集结了我们很多很多非常喜欢的歌手，然后呢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啊，比如说有刘德华、陈小春、梅艳芳、小黑、彭佳慧、吴宗宪、郑伊健、叶童啊等等等等，怎么样，够大牌对不对？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一二三木头人，我们来听听看咯。 你爱和我们却不会拥有，你的眼睛从来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说呢，脑洞呢是一个好东西啊，代表着伟大的想象力。那想象力呢也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的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所以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一样的开脑洞啊。那么说起诺贝尔呢，你肯定会想到炸药啊，想到各种各样的诺贝尔奖。那么陈洁仪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是诺贝尔，其实呢跟科学无关，讲述的就是缘分这件事啊。当我们身为平凡人，等待被肯定的梦想和情感，那几率呢或许比诺贝尔奖更加的渺小，但是呢你依然会努力和等待，这就是爱的力量了，是吗？所以呢听听看来自陈洁仪的诺贝尔，听听看吧。 默默无闻的岁月，无常的早起然后晚睡，谁有心能避免寂寞在夜里大肆侵略，某些愿望在等实现，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不过的侧脸，竟是你的新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把过去的坚持我出下感微笑，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要，类似感觉还不真实。在等候出下个微笑，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要，类似感觉还不真实。渴望被你选择，当观众选你的人，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需要肯定别来得太迟。 没错，你麦芽般的笑容，连哭都会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啊！被爱的人呢，在另一方的眼中呢，总是很特别的，他的声音，他的样子，在你的心中呢，形成了另外的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就是爱的样子，是吗？那前奏呢，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点一滴的渐进，像一步步的探索了踏进了童话般的故事。那唱的是沁人心脾啊，一股甜美的芬芳扑面而来，久久回味着薄荷糖般带来的悦耳的声音。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妙，是吗？那刚才的那首歌是这样，下面这样一首歌依然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咯。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没错，世界呢太过于忙碌喧嚣，我们总是在外界的定义下呢被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然后呢渐渐的迷失自己。但我们也都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自己的内心，理解真实的自己。那么正如蔡淳佳告别邻家女孩蜕变成态度歌手，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旋律轻松又活泼的自画像了。那如果说早期的他呢是色彩清新又极富浪漫色彩的水彩画，那如今经历了转型的蔡淳佳呢更像是一幅热烈奔放风格独特的油画了，记录着他对生活的热情还有童真感。打破面具，撕掉标签，蔡淳佳呢在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勇敢自由地追逐着初心。而这份勇敢和态度呢也正是他要传递给更多身边人的那种不为别人的情绪为自己而活的一种态度啊。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大家都能够喜欢。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我们继续推荐下面的依然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彭彭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大女孩的情歌，大女孩跟小女人不一样，小女人喜欢撒娇，大女孩喜欢谁就要大声告诉她，而且不单要说我爱你，还要理直气壮地得到你。万妮达在新歌 For You 里展示了大女孩的爱情观，歌曲不只关于爱情，还可以当作对梦想的执着。万妮达想要告诉你，在爱情和梦想面前别后退，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做个大女孩才算酷。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万妮达 For You。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I got some feelers for you 你让我灵魂出窍 Boy, I got some feelers for you 想问颠倒想问颠倒不能只是君子而已我掉进你的棕色瞳孔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 Do re mi想和你拥抱你在我身体里燃烧请把我留在你旁边 Oh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我不能得到我的烦恼却想不要我害怕我们没有可能得到你跌宕起伏想贴着你划过你的肌肤柔软的是你的嘴藏在爱的瀑布求求你来呼唤我把我带到无人之处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呢，很多时候听伤感的情歌啊，你的情绪呢依旧会不由自主的喷发而出，不自觉的就跟着音乐呢一起进入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一种感受了。然而呢，说起这种伤感的情歌呢，又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听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晟铭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彩虹了》。那看到这个名字呢，就感觉是太有才了，是吗？他把彩虹这样的一个名词用作动词，唱出了在对遇到人的时候呢，那种执手相视一笑，相看看不厌的那种心情吧。 风停了，月冷了，心倦了，该留点时间给自己了。经历了几座城，几个人挑战过不可能，每到失眠没关门，也曾经历过爱的残忍，眼角的微光看透旧的伤痕，坚定成更勇敢的我们，只要还有可能，幸福就应该融合。红黄绿灯，爱的各种可能，雨后的彩虹，你的心还疼不疼？有一种彼此太相似的灵魂，体会了两看不相恋的过程，伸手触碰彩虹各种可能，低头把你相拥，这一世爱无痕，心跳成彼此最适合的温存，手牵着永远不后悔，最确定那个人。过爱的残忍，眼角的微光看多久的伤痕，坚定成更勇敢的我们，只要还有可能，幸福就应该永恒。红黄绿灯，爱的各种可能，雨后的彩虹，你的心还等不等？有一种彼此太相似的灵魂，体会了两看不相恋的过程，伸手触碰彩虹各种可能，低头把你相拥，这一世爱无痕，心跳成彼此最适合的文字，手牵着永远不后悔，最确定那个人。彩虹，你的心还疼不疼？有一种彼此太相似的灵魂，体会了两看不相恋的过程，伸手触碰彩虹各种可能，低头把你相拥，这一世爱无痕，心跳成彼此最适合的温存，手牵着永远不后悔，最确定那个人。 没错，何晟铭彩虹了。没错啊，那么这个世界呢有太多种爱了，每一种爱呢都值得被歌颂，都值得被狠狠的祝福，狠狠的爱吧。那么用彩虹呢来见证那些雨过天晴之后的幸福，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是吧？那环游世界的音乐呢，那总会偶尔跟你的经历呢是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啊。那么如果说爱情太过于沉重，那不妨呢在音乐当中来一次肆意的畅想吧。你看男生呢总会把喜欢的音乐呢塑造成苦情的情歌，而女生呢也总会想要告诉全世界自己很独立啊。所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佳薇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野果啊。那么在清新的空间当中淡淡的听歌，去品味一下速度已经足够快乐的生活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你说呢？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冲辉。最后一首歌曲李佳薇野果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咯，拜拜。